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 预防宝宝生冻疮的方法。 我说你嗨，您别生气呀，这都是我不好。 哎呦，你还知道错呀，气死我了啊！就让你送这一次孩子，你就忘了给孩子戴手套，孩子回家这手就开始痒痒。 那能是冻疮吗？也许蚊子给叮了呢。 哎呦，我说你脑子秀逗了呀，冬天哪里有蚊子呀，就是生了冻疮。 那怎么办呀？ 哎呦，我说你呀是指望不上了，咱们呢还是问问 AI 专家吧。 好吧好吧。 你们的问题我都听到了，孩子皮肤娇嫩，各项机能发育都不完善，尤其到了寒冷的冬天更容易患冻疮，所以冬季一定要帮宝宝正确做好皮肤护理工作。 哎呦专家，您说那怎么预防呢？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做好保暖工作，如果需要带宝宝出门更要做好保暖工作，记得戴上口罩、防风耳罩、手套等，鞋袜不宜过紧，保持鞋袜的干燥。第二，适当进行锻炼，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宝宝适应环境的能力，预防宝宝因为环境温度突变而出现冻疮的问题。第三，注意营养均衡，要合理膳食，注意宝宝的营养补充，适当让宝宝吃一些高热量和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增强暴露部位对寒冷的适应能力，预防宝宝冻疮的发生。 哎呦，您分析的太到位了。 我也觉得是，孩子已经有了冻疮迹象那怎么办呢？ 除了做到以上几点，要及时用冻疮膏或者马油凡士林油一类的涂抹。 你赶紧的呀，别买错了。 哎，记下来了，不会错了。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肺炎疫苗接种对象及免疫接种程序。目前肺炎13价疫苗在我国属于非免疫规划疫苗，需要按照知情同意自愿自费的原则进行接种。推荐儿童免疫接种程序按2、3、4、6月龄或3、4、5月龄进行基础免疫，12到15个月龄加强免疫。基础免疫首剂最早可以在6周龄接种，之后各剂间隔4到8周。未按照常规免疫接种程序接种疫苗的大龄婴儿以及儿童，7到11个月龄婴儿接种2剂，每剂接种至少间隔1个月，12月龄之后接种第三剂，与第二剂接种至少间隔2个月。2、12到23月龄儿童接种2剂， 每次接种至少间隔两个月。三、24岁至5岁接种，接种一剂。目前比较有效的阻止和缓解近视进展的方法有哪些呢？第一种是角膜塑形镜，俗称 OK 镜，这是经过证实效果比较好的防控方法。OK 镜是一种特殊设计的硬性隐形眼镜，晚上睡觉之前戴上，早晨摘下。其原理是通过压迫角膜的中央，使眼轴的增长和度数的增长有所缓解。对于戴框架眼镜度数增长较快的青少年， OK 镜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另外专家表示，0.01%浓度的阿托品对于近视的防控也有一定的效果。不过专家强调，不管哪种方法都要去正规的医院做检查和咨询，特别是 OK 镜配验方面很考验医生的专业技术。北京同益荣誉出品大型童话剧《神笔马良》，故事讲述的是马良勤奋好学，是个尊师重道有礼有节的好孩子。他喜欢画画，一次在睡梦当中偶遇了泼墨大仙，马良凭借过人的品行通过了大仙的考验，并且获得了一支神笔。这支神笔可以画什么就有什么，不料这个消息被县令的公子侯子玉得知，不怀好意的公子哥想夺取马良的神笔，将其据为己有。几番周折，在马良的感化之下，昔日欺行霸市的公子哥痛改前非，并且与马良成为了好朋友，共同帮助有困难的人。大型童话剧《神笔马良》演出时间是2022年1月8号，地点在红剧场，目前还有最低50元的票价。大型童话剧《木偶奇遇记》，故事讲述的是在老木匠沉沉睡去的时候，他最心爱的小木偶被许愿星仙子赋予了新的生命。小木偶决心要成为真正的男孩，做一个懂事孝顺的好孩子，但他必须通过勇气和诚实的考验。在和小蛐蛐上学的途中，他遇见了狡猾的鼠兄弟，被骗去上了马戏团，后来又在欢乐岛邂逅了恶毒的黑心老板，同时在调皮的哈利的怂恿之下做了一些错事，因此还变成了驴子。最后他掉进了一只大鲸鱼的腹中，意外地与老木匠重逢。几经周折，匹诺曹终于长大了，他变得诚实勤劳善良，成为了一个真真正正的小男孩。大型童话剧《木偶奇遇记》演出时间是2022年1月2号，地点在红剧场，目前还有最低5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前不久，中国文联召开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文联工作报告中写道，全国文艺工作者以艺战艺，创作推出一大批抗疫主题优秀文艺作品，剧目、朗诵、主题视频8000多部。与会代表瞿贤和说，这是第一次在工作报告中出现朗诵两字，是往届从来没有的，朗诵艺术得到了肯定，终于有了一席之地。学习朗诵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演讲演播能力，学习朗诵还对提高我们的沟通能力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尤其是从小学习朗诵，孩子的表达力和沟通能力都会得到相应的提升。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北京市教育学会朗诵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曹灿艺术团团长曹宏宇。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教育学会朗诵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曹灿艺术团团长曹宏宇老师。曹老师您好。 哎，于浩你好。 紧接着上一集的内容哈，咱们说了说朗诵当中能碰到的一些常见误区啊，怎么避免呢，一些学习方法。今天呢这一集内容呢，咱们说说曹灿杯，因为第8届曹灿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嘛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杯赛的发展状况。 好。这个曹灿杯呢，是从2015年啊，我们开始办的这个第一届，每年呢是一届，到明年吧，2022年应该是我们的第8届了，啊，第8届。那么从第3届开始呢，曹灿杯就已经这个叫做 曹灿杯青少年朗诵展示活动。 嗯， 啊，我们不叫比赛， 不叫比赛。 嗯，对，主要是锻炼青少年的儿童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 嗯， 啊，给孩子们搭建一个这样的交流平台。 嗯， 啊，让大家都能互相学习，还互相观赏。我们是这么一个平台。 对， 嗯，那么这几年来呢，我们这个团队吧，相继的也办了像全球的华语朗诵大赛，还有在咱们北京市的就是中小学包括幼儿园的朗诵展示活动。 嗯， 啊，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叫童诗大会，啊，这里边就不光是朗诵了， 啊， 也包括孩子们的写作。 哦， 啊，可以自己给自己写啊自己的这个小诗小作品。 嗯， 啊，这么一个比赛。 嗯，那介绍介绍今年比赛的一些形式和准备的情况吧。 我们这个现在应该说在准备的是第八届的这个曹灿杯的展示活动了。 嗯， 因为现在是受这个疫情的影响嘛， 嗯， 所以基本上目前看我们至少是初赛阶段， 嗯， 可能这个大部分赛区可能都是要在线上进行了。 嗯， 啊，有的都要在线上进行了。 嗯， 今年呢我们第八届的这个启动仪式应该是在一月上旬吧。 一月上旬。 啊，应该可以做我们这个启动仪式。 嗯， 啊，然后就是还是跟以往一样，在全国通过这个地区的初赛复赛。 嗯， 啊，然后各地区选送的这个地区决赛的选手，优秀选手。 嗯， 然后进京。啊，应该是在暑假期间吧，有一个进京的这样的决赛。 嗯， 啊，我们希望到时候疫情能够过去或者很好的控制住， 对，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真正在线下可以相聚了。 哎，往届的这个比赛一般会覆盖多少人呢？您有个统计吗？ 往届我们应该说2018年2019年就疫情之前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最多的一个人数了。 嗯， 全国应该说这几年下来除了台湾地区除了西藏地区之外， 嗯， 都应该是有我们的赛区了。 哦， 啊，选手呢每届大概从最初级的参赛应该是差不多我觉得应该过百万了。 百万人每一次， 每次都应该过百万了。因为它普及是非常广的。 嗯， 比如像北京这个很多这个小学都是参加我们的中小学幼的这个北京市的比赛。 嗯， 然后北京市的这个比赛呢因为是免费的， 嗯， 就是咱们教育学会主推的这个免费的比赛。那么这个比赛的这里面的选手一部分选手啊会选送参加曹灿杯的全国的比赛，那么这个数量就已经不少了。 对， 还有很多其他地方也是由教委或者这个教育部门来主推的，其实它的普及的程度是非常高的。 嗯，我看甚至应该是最小单位是县里面就有比赛了，是吧？ 对对对。 嗯，那所以说100多万的话，我们能够理解啊，就是人数很庞大。那今年预计情况怎么样？ 今年我们 线上会更多了吧？ 线上也不一定，其实线上不一定，还是有的选手还是认为。我没有线下的这个展示， 就来这过瘾， 不过瘾。让我在线上录一个视频，他觉得这样不过瘾。我们还是想参加这个线下的啊，大舞台上让我们来一下， 那 这个好。 那有统计了吗？大概会有多少人？各个赛区会有多少人？ 目前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我们启动仪式要在1月初之后。可能慢慢才能上来。另外一个各个赛区也在继续的在推广。 嗯， 啊，估计还会有一个真正启动以后大家借着启动仪式的这个宣传还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 嗯，明白。那这个曹灿杯的这些展示选手当中有哪些优秀代表，您跟我们说一说吧。 曹灿杯因为从现在应该是七届，下面第八届。 嗯， 七届这七年来其实你像如果是参加第一届的选手，他当年要是这个小学高年级的话，现在七年可能也就是考大学， 嗯， 啊，刚上大学，啊，反正我知道的啊，有一个这个我们的 这好像是山东吧，还是河北的一个选手，他是连续5届参加曹灿杯，而且都获得了金奖。 嗯， 啊，他19年应该是19年，是一个线下的展示活动的时候， 嗯， 啊，19年的时候考进了咱们中传的这个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嗯， 啊，而且是全国前20的成绩吧， 嗯， 那相当不错了， 嗯， 啊，这是另外还有几个不少，就是考进地方的这种 专业院校的。 专业院校，传媒学院呀，这个表演呀等等这些专业的。 嗯，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就是咱们、 嗯、 这个七一县里是吧，七一党的 县资团 啊，对，县资团的这个领诵， 嗯、 啊、四位领诵里面年纪最小的这个姚慕辰同学， 那个男孩是吧， 啊，那个哎对、 嗯、 他是我们第3届的金奖选手。 哎呦呵， 啊，所以说这是这个千千万万参加曹灿杯这个比赛的孩子们的一个啊优秀代表。 对， 我觉得也是我们曹灿杯曹灿艺校的这个光荣。 嗯，哎，那刚才说这位同学他是曹灿杯推选的吗还是怎么样？ 不是我们推选的， 嗯， 他应该是这个在全北京市的这个少年儿童 拔 啊选拔出来的。 哦，我的天哪，真是很难得，这个事儿可太长脸了。 哎、啊，所以 全国人民应该都认识这小朋友了。 对对对，所以你看、嗯，所以这个会提到朗诵，我觉得跟这也有关系。 对对，而且这一次的展示真是让大家看得热血沸腾啊！就最后这几句哈，“请党放心，全国有我”，真的是感受到了现在这个青少年，包括儿童他们。这个面貌啊，给党100年的一个献礼，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嗯，那咱们再说说咱们这次这个展示活动吧。曹灿杯一般什么样的作品是我们提倡的呢？ 曹灿杯我们所提倡的作品，一个就是，跟你的年龄段相符，能够让你用自己的真情，用自己的好的状态来表达啊，这样的一个作品吧。当然还是，正能量的。宣扬就比如说感恩呀、善良啊、爱国啊这样的一些正能量的作品， 嗯， 啊，符合自己的这个语言面貌，符合自己的形象，因为你要拿出来跟其他的选手来比嘛， 嗯， 是吧，那肯定是要自己最好的啊，自己觉得最好的啊，最能代表你自己的水平的这样的作品。 嗯我看其实曹灿杯也有自己的这个官方的指导用书是吧，就是他其实是给了大家一些建议。 对对对， 比如说你在小幼阶段啊，不是小低阶段啊，小中阶段啊，小高阶段，甚至幼儿园阶段到底可以选择哪些篇目，他给了一个参考的样子哈。 对，我们是出了2版这个曹灿杯比赛指导用书， 嗯， 这里面根据各个年龄段不同的特点， 嗯， 选择了相应的作品，应该有个几百篇吧， 嗯， 啊，我觉得啊，还是一个基本上够大家选用的这么一本书了。 嗯，对对对，但是呢，就我们这一参赛就是上百万人，几百篇相对来说还是少的，所以会不会看到很多重复的篇目哈、啊？ 应该是有啊，应该是有。 对， 从总体上来说，我觉得现在咱们的儿童文学的这个作品的创作呀，还不是特别的兴旺，还应该再多。 嗯， 还应该再多啊，也特别鼓励我们的小朋友， 嗯， 自己写自己的生活、嗯、自己写自己的这个情感，其实可以写得非常好、 嗯、对，而且小朋友的这个想象力如果被善加保护的话，有一些词语就是非常诗的语言啊，诗一样的语言。 对， 对，我记得当时我采访过一个作家，他说他家的小朋友在有一次跟他谈话当中让他非常惊喜，那个例子我记得可深了，他说就是我们每个人手指上有那个我们叫斗，对吧，就指纹长成一圈一圈的、 嗯、 他说爸爸你看我的5个手指头上有5个龙卷风一样，就是特别鲜活的语言。 对， 对， 其实就是小孩子的这种没有经过修饰，没有被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东西所污染和影响的这样的语言， 嗯， 其实有的时候是特别特别的特别特别美，特别特别真的。 对，就包括很多这个艺术家哈，画画的，他们可能用一辈子时间在追求童年，就是少年人的目光， 他在看一个事情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他展现出来的那个内容就是那个没有任何杂质的，就是最纯美的一些东西。所以确实像曹老师说的，我们真的应该提倡小朋友多多写一写他自己想写的，当然这个价值观啊三观要正确啊，你不能写一些这个乱七八糟东西是不行的，但是他一定对于美，对于好的生活，好的未来是充满向往的，让他去试着写，甚至可以放在嘴里把它这个演播出来或者朗诵出来让大家来听是没问题的。刚才说这个曹三杯有两大套的指导用书哈，应该是合集收录了大概有几百首作品吧。在哪里可以找到这套书呢？ 我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去那里边看看，我们应该是有这个在我们的店里吧，好像是知识店铺还是什么，这里边应该有卖的。 就是关注曹三杯的公众号，名字就叫曹三杯是吧？ 在微信里边搜曹三杯 就能找到了， 或者曹三一笑都可以。 曹三一笑啊就能找到了啊，这书我自己看过，确实选的作品非常有代表性哈，推荐给大家。然后我们接着来说一说，就是在曹三杯的这个展演活动上，有可能会看到一些小选手常出现的问题，您给我们总结总结呗。 第一个还是我们就来说的，首先是选材，我觉得好多问题啊，不是我们小朋友的问题。是我们这个家长和老师 指导老师 这个小朋友是一张白纸，你让他怎么做他就会怎么做，很听话的。那往往是我们家长和老师第一个就是选材啊，选那些比较大的，比较大 包括他掌握能力的 掌握能力，还有一个就认为哎呀这个比较悲的作品容易得奖我上去跟你哭这比较容易得奖。 对 啊，有这个误区啊，其实这真的不一定，真的不一定。 对 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在学习的过程中，在学习的过程中，啊，看见哎，这个是什么样的呀？我也要学一个这样的东西，啊，你看人家这个说的好，我要学一个那个东西，就是往往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你的孩子？虽然这个作品很小，你也懂，他也懂，但是有的可能就不适合你的这个孩子表演，比如说一个小伙子，挺阳刚的，然后你非让他去说那个，哎，你给我说这妈妈的爱，那是一个很温柔的这么一些，我特别适合小女孩说。 对， 你说这小伙子这个差不多十岁了， 阳刚的是吧？这劲儿， 挺阳刚的那个劲儿，你非让他去说那个，那就行了。这小姑娘，七八岁，然后你非让他说这个。比如这个特别特别雄壮的特别特别有阳刚气的这个作品也不合适。 对对对， 就这个你看他说的好未必适合你， 是这是一个选材的事儿。还有呢， 还有一个就是基本功要练，就是咱们既然说我们是参加这种展演活动啊，要跟别的选手一决高下了，那你一定就有的时候拼的是细节了。 对对对对 啊，你比如拼基本功是吧，这作品是好也适合你，但是你气息够不够啊， 拖不住啊， 对，拖不住啊，有一些东西这个你的这个吐字是不是能清楚啊，是不是这大长串你都能说得很明白啊，这些东西就要基本功的训练了。 哎，包括气息方面啊，吐字方面，这确实是我们有一套这个基本功的练习方法。 对对对对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要注意的。如果你没有，你不具备这个，那恐怕你选材的范围就要受限制了。 对，就不能是嘴倒腾特快的，或者说大信息量的。 对，就还有一些，比如你的朗诵的技巧是不是都学到了？有一些停顿啊，有一些这个你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完成？有一些，而且是这种有机的结合在你的作品里边的。能不能达到？这个就。你掌握的技巧的这个水平高低就决定了你选材的范围的大小。 对对，这就跟那个你的用钢琴选的能演奏的曲目就多，你用葫芦丝的选的就少。 对，没错， 它能变化的多。对，这还有个，再有一个就是是不是就脱腔甩调啊，这个文艺骨干分子腔啊，咱们常说 是这个其实是就最基础的训练 通病， 往往是几个问题呢，一个是我们以前在语文课堂上大量的这个歧读， 对， 大量的奇毒，给孩子们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嗯， 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带到自己个人的这个朗读或者朗诵里面，依然没能摆脱就奇毒的那种，大家要找奇呀、 啊， 所以就选择一些不恰当的点去把它拉长， 对， 为了大家找奇， 对对、 结果就变成毛病了， 哎， 啊，这个肯定是首先要摆脱的一个东西， 嗯。是，最后一个问题哈、啊，就是我们怎么去报名参加本次的曹灿杯？ 本次报名应该在网上有我们的这个具体的报名的方法， 嗯、 也是我觉得比较方便的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嗯， 啊，曹灿杯、曹灿艺校，啊，还有这个博朗会，啊，博士的博，朗诵的朗，这个汇集的汇， 嗯。找到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参与报名了、 对对对，在这些公众号里边都应该有我们的信息啊，怎么报名。 嗯，一月上旬会有这个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开启之后是不是才会有这个报名通道啊？ 对， 嗯， 启动仪式之后我们就会在这些公众号里面推出我们的具体的报名的方式和报名通道。 嗯，好，那我们也是给各位提个醒哈，咱们这提前做准备，因为这个比赛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含金量也很高的哈。期待着各位能够喜欢上这门艺术形式，虽然简单，但它其实想达到一个脚比高的水平是比较难的。那么曹灿杯呢，又是一个展示的活动的一个平台啊，期待大家能够对有声语言更加感兴趣，也再次感谢曹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们是 NZBZ， 南征北战，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虽然终点还没出现在你眼前，你一定会到达的那天，他们会看到你奋力流的汗水，会催化着就在此刻， 我们都会陪着你一起见证你每个荣耀的时刻， 我们都会陪着不畏失败，你会锤炼成更好的人， 就算他们冷眼嘲笑着命运，又画了几道。